充满笑容。忘掉所有的痛，追逐幸福，走过所有的路，留下脆弱，记住所有的苦，明白承受，实现所有的梦，拥抱快乐。

知道你的心在流泪。

才开始，就算不期而遇。告诉自己，把你的承诺变回忆，不再放心底，就算不期而遇。 一场雨